开始节目有吕珊。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孤路，常记得怀念过去固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洒过的眼泪未再湿，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 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吕珊嘅3650夜。不过而家咧就系一个清晨嘅开始啦。虽然天未光，仿似夜晚黑嘅晚上啊。咁啊，今日开始咧，应该就都会凉啊、冻啊咁。睇睇今日先啊，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后咧会显著转冷，星期五、星期六早上嘅市区气温咧会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下周初嘅天气咧系持续寒冷。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的。 咁預料咧，其實就有一股東季季候風咧，會喺今日咧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啦。該區早上係清涼，隨住季候風會喺本週後期增強，華南顯著轉冷，雲量較多。受季候風嘅補充影響，下週初廣東嘅氣温咧會持續偏低，天色係漸轉明朗。今日星期三嘅温度咧就16至19。听日开始咧就真系低啲啦，11至17，星期五咧8至13，星期六都系一样8至13，礼拜日咧同埋礼拜一咧差不多啦吓，9度10度至到大概系13度咁，而礼拜二三咧就10度至12度嘅开始，然之后最高有15至18度，即系渐转好少少啦，即系下个礼拜嘅中间吓。不過下個禮拜嘅中間都12至18度，比起今日咧，下個禮拜咧都仲係涼少少噶。首交道啊！我哋听呢个版本咧，就恩妮都系唱加班嘅啦吓。如果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即系唱得嘅歌手咧，就唱呢一只交道，系好表现到佢个唱歌嘅功力啊，要好够气吓。但系交道呢首歌咧，原来睇翻啲资料咧，就来自好多年前一套电影啊，系1963年嘅时候上映嘅一部系邵氏嘅黄梅调电影《血手印》吓，即系。啲凶杀案嗰类啦，不过古装片嚟噶，《血手印》嘅插曲，嗰阵时已经系顾家辉去负责作曲编曲噶，咁系凌波主唱，一路咧就传颂到好多年，至到而家咧都系历久不衰，都好多人系中意听嘅。咁交道即系原唱者就 凌波啦，头先听嘅歌嘅时候，都谂起啲黄梅调嗰种款，都系啱晒佢噶啦吓。咁亦都系佢嘅登台嘅代表作，但系恩妮嘅唱功当然都有目共睹啦。听到呢度啊，就知道啦吓。啊，以前咧都系疯魔，好多人咧睇嗰啲日本剧集啊。又到龙虎榜，个男主角咧都系好迷人嘅，好靓嘅竹叶无我之三四郎。 Thank you. 又到龙虎榜，我哋头先听嘅咧就系徐小凤唱，咁嗰阵时又到龙虎榜咧就系细个嘅时候睇噶啦，系咧呢个即系七十年代嘅咁上下，七十年代中啩，好似系啦，咁咧就系嗰阵时咧就系一套受欢迎嘅日本剧集，其实嗰阵时都好兴好多嘅嗰啲日本嘅剧集啦，有即系青春火花啊、红粉健儿啊呢啲咧，即系吓讲又打保龄球啊，又即系。游水啊、绿水英姿等等嗰啲咧，都系一啲励志剧嚟嘅。又到龙虎榜都系，咁而里边嘅呢个主角啊，竹胁无我咧就靓仔啦，所以更加多人中意睇。咁佢原来系读呢个法律系毕业嘅，咁佢爸爸即系个家庭咧就系有啲即系不幸，爸爸就自杀，二哥同埋大哥咧就都系大哥系半失明嘅。咁係佢，所以竹胁无我就成為呢個經濟嘅支柱。咁但係而家個人都唔喺度啦，喺2011年嘅時候咧就走咗啦，享年67歲。咁呢一套《遊到龍虎榜》係成為兒時嘅嗰啲回憶。嗰陣時除咗係有頭先所講嗰啲劇咧，亦都有呢個猛龍特警隊嗰陣時覺得好型嘅嚇，一路咧你就見住一條路。慢慢咧就见住有几个人一路就行上嚟，成队咧好有型嘅就系、是、猛龙特警队啊！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扫荡奸教恶毒鬼。我冲破陷阱，我实际系最威。我冲破万万，我一于发威。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铲恶毒的确系威。我冲破陷阱，我实际系最威。我冲破万万，我一于发威。总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铲恶毒的恶系威。 先咧，同我哋唱《猛龙特警队》嘅咧就石修，嗰时都系好有型。而家你见到佢虽然年纪大咗，但系佢风采依然啊！早晨啊，你听紧嘅系125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所理》，仲有三分钟到清晨五点半。 星夜在我心中流行，随着每次笑。每次深深吻，随每个梦入心坎中，蔓延着无边的兴奋。星夜，大众众欢欣，随着你那爱落得深深印，携我。捕捉天际妙云，我仿佛身心触摸到星辰，闪闪光辉使我得亲近，万般畅快，万般笑态，无限美。随着你那爱，如那深深吻，如星的光烛。 换来万次心狠泪人。随着你那爱，如那深深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佐治亚州参议院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在本港时间朝早八点结束，选出的两个议席将会决定参议院控制权谁属。官员预计当地星期三朝早会有结果。投票在当地星期二展开之后，至今未出现重大问题，少数票站出现人龙，投票系统经理说选民平均等候一分钟就可以投票。同总统特朗普同属共和党的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表示，特朗普有关选举舞弊的虚假指控损害选民的信心，他保证今次会是一场公正和诚实的选举，而且安全可靠。民调显示，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的支持度非常接近，民主党要重夺参议院的控制权必须全取两席。印度外交部官员反驳有关禁止出口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报道，强调印度完全意识到作为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对邻国和其他地区的承诺，将会出口本土制造的疫苗到其他国家，包括南亚邻国，部分更加会以礼物的方式送出。印度药品管理总局日前批准紧急使用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分别是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以及由当地一间制药公司和国营研究所共同开发的疫苗。两款疫苗都分为两剂注射，准备在今个月开始为民众接种，争取在七月前为三亿人口注射。警方昨天下午三点几接报，在上环顺德中心一个单位发现大约350粒子弹，警员检走子弹化验，案件列作弹药发现跟进，事件中无需疏散，无人受伤。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运输署推出新服务，通知车主有人或机构查核车牌登记资料，目的是要保护市民私隐，相当合理，不认为会影响新闻自由。新闻工作者日后仍然可以按法例和部门要求的程序查册。记协认为，特首不但没有无视诉求，更加将新闻工作和起底问题混为一谈，表示极度失望，要求特首厘清事实，停止打压调查报道的工作。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若基质疑，新措施不单止影响新闻界，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他又说，特首有关保障市民的说法空泛，反问如果有人犯罪做不法的事，是否都应该受到保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391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26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 日元 102.74， 瑞士法郎 0.879， 加元 1.267， 人民币 6.457，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23， 澳元对美元 0.7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8.71 美元，卖出 1949.3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星期初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嚟第二个半小时嘅呢个清晨节目咯吓，我哋系五点钟开始，一路到六点半噶。今日咧就2021年1月6日，农历就11月23日，星期三。而家时间5:37啊，气温系17度，今日最高19度。今日礼拜三啦，我哋喺六点后健健康康在清晨嗰个健康环节咧，就到雷博士啦。咁如果大家呢几日有睇到 Facebook 啦，喺我嗰个专业嗰度咧，都有两条片睇得到啦，有提到系钟志光嗰日啦，就讲此心安处是吾乡。喺呢处咧就顺带又讲讲，咁亦都有好多人咧系回翻我，即系嗰日系我喺Facebook 度貼咗自己嘅相啊，同大家 say 個 hello 新年快樂嘅時候咧，有啲人話啊，事後睇翻，今日所講嘅題目啊，即星期一嗰日咧，就鍾志光所講嘅題目咧，就係好道題，好即係能夠係解到自己個心嘅不安啊，真係會有啲不安。咁啊，聽咗之後咧，舒服好多啦。就係總之，原來你自己覺得快樂開心，嗰、那個就係你嘅樂土，唔需要話係啊，我去到邊度會有啲嘅。好多个思考，好多个疑虑，其实你拣得咧，都系你朝你自己嘅方向去嘅。拣得嘅时候就去嗰度欣赏嗰度嘅地方，咁一定有你觉得系优点嘅地方，你先至会去嘅。如果你都觉得心不安嘅话咧，就唔好做呢个嘅抉择啦吓。咁而到星期三咧，咁亦都有喺Facebook 嗰度睇到嗰啲片啦。咁雷博士都教我哋做咗一啲嘅动作啊，就系嗰个系强化我哋肩膊嗰个运动。咁就系话提出咧，其实原来做运动咧真系好多好处嘅，有十大嘅优点，系边十大嘅优点咧？咁今日喺晏少少嘅时间，大家听就会 找到答案的了。其实你留意到 Facebook 我都写文字那里就列晒这十点出来的了。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咁如果你嘅屋嘅家居吓，即系想做一啲 dream house， 哦喺海边啊，晨早起身咧就望到太阳升起咧吓，睇到日出咧就好靓嘅咁。喺即系电影里边咧，就可能会有呢啲嘅情景啦。咁喺我以前读书嘅时代咧，中学嘅时候咧，就真系同啲同学咧就去乌溪沙嗰阵时住屋噶嘛。 咁然之后咧就大家咧就系、是、诶、哎、天都未光，起身啦，我哋去睇日出啦，咁啊就爬上去马鞍山个树，咁啊睇啦，咁点知咧就话其实原来我哋去错咗个方向，睇得唔清楚嘅。不过唔紧要，其实呢啲都系我日后一啲嘅回忆，同埋系即系谂翻起同一班同学嘅时候，嗰阵时聚埋一齐，其实都系一个福分。但到今日可以见翻面嘅，都真系。冇乜得几多个，好似好少添。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就系活在当下，珍惜你每一刻你所得到嘅嘢，享受嘅嘢吓。咁啊，睇日出咧，就睇翻啲资料啦。喺2013年嘅时候咧，咁当日嘅冬至咧，就喺12月22号嘅凌晨2:05，亦即系太阳去到最南嘅一点嘅时间之后咧，就回头向北移。咁当日嘅日出时间咧，就朝早6:59啊。咁而喺日落嘅时候咧，就系5:45，相隔咗10:46。咁睇翻呢两日嘅日出时间，而今朝嚟讲啦，吓1月6号啦，今朝嘅日出会喺7:04，即系比当日22号咧就迟咗几分钟。咁而呢个日落时间咧。又会是迟过当日22号，当日日落是5:45，咁而今日嘅日落就会是5:54，听日都是会是7号啦吓，咁就喺个日出嘅时间咧，就是比起今日咧会迟滴滴咁多啫。今日如果照正嚟计咧，就是7:04:36，听日就7:04:47。而今日嗰个日落咧就系话5:54:17啦，听日就5:54:57，哦，都真系计得非常之准确吓，就系、是、当然呢啲会有专家会同我哋计算，我哋就享受我哋每一天。 吹翻几次难流汗，等到天气放晴，人更壮。遇着暴风，一起抵抗，难间中孤单过，或更沮丧。彼此间工作应酬和上网，竟找不到半日分享境况。好珍惜这一刻，心里渴望重聚再遇上，重拾这愿望。可知我剩盼曙光，梦想的天光，有在这一刻。怎么过，并没有庆祝，太多跟 身旁。 太极的曙光，太极两位都是主音，有 Joey Tang 和 Patrick 雷有辉。 早晨啊，我是 Joey Tang， 大家好。其实去到某个年纪呢，大家都应该是注重一下飲食和健康的，所以我每朝一早起身呢，我就会先吃一个苹果，因为苹果呢是对降胆固醇是好好的。跟住我会食鸡蛋，因为鸡蛋咧系助你跟住落嚟做运动嘅时候嘅 energy 嚟嘅。当然运动系好重要，所以我每日都会系一早起身就会食完嘢之后就去跑步，跟住会做 gym 嘅食嘢同埋运动，对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好嘅结果，就系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 早晨啊，仲有大概九分钟到六点啊。室外气温17度。 忘记伤悲，忘怀从前，今天请你归家吧，爱已经枯死。此刻与你对望，我自苦痛，望你会领会我眼光。谁人同情今天的你归家吧，爱已经枯死。此刻我已领会你那苦涩，望你会放下那捆绑。你呢？ 一首咧就系陈伟娴嘅《凌晨旧戏》啊！早晨，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日最高温度大概系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后咧，显著会转冷。星期五、星期六朝头早市区嘅气温会下降至到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下周初天气会持续寒冷。咁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嘅。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朝头早起身咧，你会最想系做啲乜嘢，或者想收到啲乜嘢啦吓？咁朝头早其实咧，当然系一个系好舒服嘅状态，唔系好急赶啊，唔系好攰嘅情况之下起身去开始嘅工作。咁啊，如果真系认真唔够瞓，都会有呢个情况嘅。咁总有办法令到自己精神嘅，洗个面啊，即系做啲动作，做啲运动，令到自己醒啲啊，听下电台节目啊，清晨爽利啦吓。咁亦都我中意咧，就系收到啲人嘅即系传嚟嗰啲早晨嗰啲图片啊，同埋早晨嗰啲语句咧，系比较睇咗落去咧就会舒服好多噶。早晨舒适信心，幸福安宁。早上好啊，早安啊，然之后咧就系、有一啲嘅慰问嘅语句啊，有啲咧就一啲即系清茶好淡然啊，好舒服嗰种感觉，或者一啲系青山绿水嘅啲相咧，听落去咧或者睇落去咧，你个人都心安好多吓、有位朋友阿星亮嘅喺 Facebook 度讲话，希望听到呢首歌，张伟文《离别的叮咛》。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别掩恨茫茫，别了背伤悲，梁上烟一双片纷飞，人看花浅泪，愁绝鸳鸯泪，恨怨多添相对泪水，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啊，千般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遥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许，情重意深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寄，梦里闺中相唱随。愁云尽散，心意若只醉。心中消失恐惧，花音倾诉相思，夜里梦面前，路冷要加衣，如眼要多通是情意。日日记别离痴，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 张伟文嘅《离别的叮咛》啊，转头咧会有6点钟嘅新闻之后再见啦。 过一倍，但赛会强调赛季将会继续进行。虽然英格兰正系处于封锁状态，但政府早前表示，精英运动员将会获准继续参加比赛同训练，意味英超或者英格兰其他职业联赛唔会暂停。 所有英格兰职业足球赛事在去年三月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一度暂停超过三个月。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天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7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600米，有薄雾；在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391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26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2.76，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7，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26美元，卖出195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联合医院嗰度有一个爆发嘅情况，医护系咪需要做一个定期嘅检测呢？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柏星医生， 公立医院服务量好大啦，咁运作都复杂，要啲时间去研究，同埋都未必话全部都一刀切式咁样去处理嘅。特别要照顾多啲，譬如等我哋比较差嘅病人咧，嗰啲同事可能做检测嗰个会系第一步最快做嘅。譬如一啲老人嘅外展服务啊，各方面类似嘅同事咧，我哋而家都尽量积极研究紧。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 唔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今朝早个温度咧都尚可以啊吓，咁啊不过又睇咧刚刚又低咗一度啊，咁啊头先咧一路五点到六点期间咧都系17度嘅，刚刚睇咧就16度。咁今日最高19度，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啦。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后会显著转冷。星期五、星期六朝头早咧，市区嘅气温会下降到8度左右啊，新界当然会再低2-3度。咁下周初天气咧都仍然系持续咧系寒冷噶。现时温度16度，相对湿度7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噶。早晨，而家时间咧就系6:11，今日系1月6日星期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今朝早见到我哋嘅老友记啦，系一个好特别嘅心情，因为踏入新嘅一年啊嘛。早晨，雷博士。 早晨，田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个个星期三咧，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咧，都嚟到呢一度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要做运动嘅好处吓。 系啊，咁啊，不经不觉，我喺清晨爽利呢一个环节都印象之中，好似系大约系2006-2007年到开始啦。 系啊，超过咗10年噶啦，总之做呢个节目 都接近15年啦。如果你2006开始系嘛？ 系啊，但系你系就2006唔系低温开始嘅，系后少少嘅时候咧就加入嘅。咁啊一路咧加入呢个大家庭咧，其实咧好多我哋呢个即系一系列嘅环节嘅嘉宾主持咧。都是入了这个节目呢就不愿走的。其实我也都不愿意，我不会给你们走啊，因为呢你们个个都是你们那个界别的精英啊。 唔係你又過分啲客氣啦，其實好老實講，我哋真係幾個嘉賓主持啦，林思維啊、崔兆愛博士啊、阿鐘仔啊，咁我哋細細個都係聽香港電台大嘅，咁對於香港電台真係有一個感情，咁所以機緣巧合之下咧，有機會都希望可以服務翻即係香港電台啦。 咁同埋我又覺得咧，我就係拉你哋入嚟啦嚇，呢個組合咧其實真係幾好啊，大家各有擅長咧，就將你哋嘅資訊咧就。俾我哋嘅聽眾可以分享，目的就希望大家人人健康開心啦。 係呢樣係緊要嘅，因為有健康先至有財富。 係啦。新年嘅第一日啦，其实已经系嚟到6日噶啦，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啦。 新年快乐，身体系要超级健康。 啊，咁亦都系不断咁提醒，系其实系啦，话运动，讲咁多，仲有咁多嘅资料嘅，这个就系阿雷博士你嘅好嘢。其实你就将佢化喺我哋生活上，将佢摆落嚟做运动咧，我哋会容易吸收啊。 系，其实就过奖啊，前边其实啲好嘢咧就唔系喺雷博士身上嘅，雷博士只系一个中介嘅角色。咁因为我哋喺大学里边做科研。工作啦，咁就即係全世界而家好多嘅學術嘅研究啊、文獻啊，關於運動科學啊、運動醫學啊、身體健康啊、老 口中稱呢啲嘅資訊咧，咁都係透過大學裏面好多學術嘅平台啦，咁可以搜集翻嚟啦。咁既然有咁正嘅嘢咧，就唔好嘥啦，梗係分享俾大家嘅香港電台嘅聽眾啦。 所以啊，非常好啦，多謝你哋同我哋做咗咁多功夫先啦。 咁今年2021年嘅第一集咧，梗係要分享下呢個租運動。目前在科研的文獻來說有什麼的益處，哄一哄大家喂真的要坐言起行啦。 有什麼益處呢？當然有了健康先啦，但是原來再分為很多點去說的時候，大家想不想到有什麼好處呢？ 啊，粗略來說，即現在很興那些噱頭的東西啦，十大的益處啦，我們隨時都可以數到十大的益處啦。第一樣，運動現在普遍疫情期間大家普遍的體質都差了的，中年的朋友啦，同埋青少年咧，肥胖系嚴重咗嘅， 因為你 食多咗，食多咗少咗能量消耗，咁所以運動第一樣咧，係真係可以幫助我哋減肥嘅，係可以幫助我哋控制體重。咁啊，科研嚟講係好證實到噶啦，係啦。但係呢度都要加一句咧，就係控制體重呢個咧，必須要咧係靠埋我哋聽日嘅阿林思維營養嘅嗰一飯，咁就可以雙管齊下啦。 係啦，運動加埋嗰個飲食嘅配合咧，先相得益彰嚇。 係啊。咁啊，另外一樣，而家近呢十年度比較多研究去做咧，就係運動咧可以幫我哋改善我哋嘅情緒。 係啊，因為你其實做咗運動之後，你覺得好似好滿足嘅感覺啊嘛，覺得自己好健康嘅感覺，就以一啲負面嘅嘢咧。開始好似慢慢甩啲嘅啦，係 咪？係啊，咁因為做完運動之後咧，我哋嘅腦咧會分泌一啲安多芬啊、腦內啡啊等等一啲相關嘅荷爾蒙啦。咁呢啲嘅荷爾蒙咧，其實對我哋身體嘅健康咧係一個好嘢嚟嘅。咁所以你運動嘅時候有呢啲好嘅荷爾蒙出嚟咪好咯。但係亦都要提醒，而家嘅研究咧都係發現，如果你做得運動超量嘅。過咗大量嘅話咧，其實個效果又未必會得益咁大。 即係其實凡事都係啱啱好。 冇錯。咁如果以而家世界衞生組織運動嗰個量嚟計咧，就係每個星期咧。成年人啦，介乎係大約去到150至300分鐘左右呢個範圍嚟講咧，對身體嘅益處啦，同埋係死亡風險啦，患上呢個非傳染病嘅一啲慢性疾病咧，個風險係最低。 係 咁係一個少少嘅 U 型嘅。如果你做得太多嘅時候咧，因為你亦都有機會會受傷啦，啲關節會勞損啦咁樣。咁所以整體嚟講，運動係改善我哋嘅精神健康呢一句咧係肯定啱嘅。 所以都記住，原來咩都係要恰到好處。 冇錯， 好啦，咁啊，第三點有咩好處 咧？第三樣咧就係而家研究好清晰啦，運動咧係可以提升我哋嘅睡眠嘅質量。 哇，肯定啦，你做到好攰，跟住你沖完個涼之後，哇，一坐低好舒服啦，係咪 啊？係啊，咁啊，入睡嘅時間啦，同埋喺嗰個睡眠嘅質量啦，包括咗深層嘅睡眠啦，睡眠嘅週期咧。咁而家研究都好肯定咧，係可以幫助我哋改善到，但係要有啲留意。有少部分嘅人咧，如果係太夜咧，做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咧，可能會有影響嘅。咁但係整體嚟講，九成以上嘅人咧都冇乜影響。咁所以你要去試下睇下呢一樣幫唔幫到你。咁但係無論係世界衞生組織啦，好多學術嘅研究。呢一句嘅説話咧都好清晰噶啦，運動係整體而言咧係可以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睡眠嘅質量。 不過都即係提醒翻一句咧，頭先你都係提到話瞓之前就唔好做啲咁劇烈嘅運動。如果你想喐下咧，係咪喐啲柔軟啲咁啊 ？OK 都可以咁講。咁另外一個都提一句啦，就係有啲嘅研究發現咧，啲足球員啊，如果打夜波嗰啲咧，你知如果去旺角場啊、大球場咧，嗰啲反光燈咧咪好光嘅，刺激到你嘅時候咧，有少部分嘅人咧。都會反而係影響到佢入睡，咁所以如果你夜晚去做運動咧係 OK 嘅，你試下睇下邊個環境，咦做完 OK 喎，我仲好瞓咗，咁啊記住嗰啲環境啦， 係好啊。咁啊第四點咧， 第四樣咧可能女士就比較中意啲啦。咁喺運動之中講到適量嘅運動啦，對於我哋嘅皮膚啦係有一個好嘅幫助。咁即係皮膚都會係個質素都會好啲啦，靚啲啦。 係咪其實你運動多咧，你新陳代謝快啊？ 可以咁講， 呢個係一個都係主因嚟啊。 吓。 系啦，嗱，当然啦，做运动嘅人好多时都可能喺个研究上高都会包括埋一啲系适量嘅户外嘅运动。 嗯， 咁你有足够嘅维他命 D 啦，咁同埋运动另一个因素对我哋嘅骨骼嗰啲都好啦。咁啊，皮肤嘅好处咧就系因为皮肤系身体最大嘅器官。 嗯， 因为皮肤系包括咗我哋身体。咁其实我哋做运动，我哋喐动嘅移动咧，其实系同外来嘅环境有个接触。 系， 咁皮肤系我哋第一浸嘅把关啊嘛，系咪？譬如我哋皮肤损咗手啊，咁你有啲细菌感染啦。咁运动令到我哋嘅新陈代谢好咗啦，免疫系统会好咗啦，内分泌系统好咗啦，咁都亦都令到我哋嘅皮肤系个健康呢个指数咧系有所提升嘅。 系啊，我顺带想问一问啦，成日都系喐动身体啦，就系会健康啦，骨骼又强健啊，皮肤好啦，头先你讲。咁如果喺美容嗰方面咧，咪话都要面部咧都要同佢按摩噶，咁呢个系咪一个运动嚟咧？ 嗱，按摩呢个咧就系、 是、即系净系面部计啊， 面部计啦，因为我哋面部大约有30几组嘅肌肉咧控制我哋，譬如而家我哋开紧麦讲嘢咧，你见我我哋 喐紧啦，我哋 喐紧啦。天賦俾我哋嘅肌肉咧，一定要喐嘅。 嗯， 譬如你面部有啲做一啲按摩啦，或者做一啲伸展啦，有時啲物理治療師可能叫你控制一下面部嘅肌肉啦，特別可能中咗風嘅嗰啲病人病友啦。咁其實係肌肉係需要喐嘅，同樣一個道理，我哋面部嘅肌肉都要喐噶。 係，咁所以 所以理論上都係可以係幫到我哋舒服啲 嘅。係，咁所以就唔可以忽視你面部嗰個嘅美容啦。呢、這個女士們會比較着重啲嚇。 係啦，咁啊另外一樣喺科研嚟講，運動嘅好處咧就係喺性生活方面啦。咁而家外國都好多研究就係話，你結得婚嘅朋友啦，咁你有運動嗰個嘅習慣嘅朋友嚟講，佢嗰個愉快嘅程度啦，喺性生活嚟講都係有個幫助同埋有個改善嘅。 係，咁如果性生活嘅和諧咧，就令到雙方嗰個心理狀況都會好啲啊嘛。 冇錯，係啦，因為主要影響咧喺生理學度發現咧，就係你做咗運動之後咧，你整個內分泌系統，即係我哋嘅荷爾蒙系統咧，係運作得完善。咁同埋運動之中，特別男士咧會產生係較多嘅男性嘅荷爾蒙啦，即係睾丸素啊咁嗰啲，呢啲都係同你嗰個喺呢、这个性生活嚟讲相关需要嘅一啲荷尔蒙啦，咁所以研究嚟讲呢一句基本上都啱嘅，运动可以帮我哋改善呢个性生活呢啲嘅状况啦，生理学上都好多研究系证明到系可以 work 嘅。 啊，同埋有啲嗰啲病态啦，即系男士们会可能会有嘅情况就话勃起功能障碍，如果你同你运动多，系咪都有一个改善咧？ 当然啦，呢、这个个别嘅个案你可能要睇翻你嘅专科嘅医生去处理啦、嗯。但系整体嚟讲，因为运动促进我哋个整体嘅新陈代谢都好咗啦，血液流量都好咗啦，同埋正如头先讲嗰个荷尔蒙系统好咗。咁荷尔蒙好多系其实荷尔蒙系一个互动嘅。咁我哋而家都研究都发现咧，有一啲嘅肌肉所產生嘅活動咧，可以分泌一啲生化物質，佢係幫我哋遙控其他荷爾蒙咧，令到我哋更加完善， 嗯、 即係等於我哋汽車裏邊個引擎啊，加少少嘅潤滑劑落去，咪行得暢順啲咯。 冇錯冇錯。好啦，咁啊第六點 係 咩咧？ 第六樣咧就係對於我哋嘅腦部健康啦。咁啊而家因為喺腦部嗰方面同運動嘅研究咧，因為而家嗰啲科技真係一日千里啦，我哋嘅掃描嘅技術咧喺腦度而家好清晰睇到。有運動嘅人咧，佢嗰個血液流去腦細胞裏面個比率咧係明顯多咗。 嗯， 咁呢個好肯定啦，因為我哋腦細胞幫我哋思考啊、判斷力嘅運作咧，需要血液噶嘛，血液即係需要養分啦。咁所以而家喺呢啲咁高解像度嘅掃描技術咧，已經揾到就係話，你有運動嘅人咧，你嘅血液流去個腦度係多咗。咁所以可以引致令到腦部嘅運作係好咗。 嗯， 我記得早前我哋衛生署都有啲數據咧，就係話如果有運動嘅小朋友啦，佢喺語文啊或者喺判斷能力方面嗰啲學術嘅成績咧，係高出冇運動嘅小朋友咧20%嘅。 嗯， 咁所以而家運動係改善我哋嘅大腦嘅功能同埋健康咧，呢一句又係一定啱嘅。 係。咁第七点系咩咧，雷博士？ 第七点咧就系适量嘅运动咧，系可以帮我哋改善我哋嘅疲劳。 嗯， 咁特别都市人咧，成日都好攰噶嘛。吓，咁啊啲人咧有个误解嘅就系，喂，我做完运动咪更加攰。咁其实呢个系个美丽嘅误会嚟嘅，因为你做运动之后冇错，你短暂你会攰，但系佢带俾你嘅益处咧就系你整体嘅新陈代谢咧嗰个运作会好咗。 嗯， 你个肌肉系统会强化咗。咁喺研究嚟讲，一啲从来冇运动嘅朋友咧，经过4至6个礼拜度咧。 佢持續能夠係克服到呢四至六個禮拜有運動嘅習慣嚟講，對於佢日後改善嗰個一啲心理上啦，同埋喺精神上嘅一啲疲勞咧，係對佢哋有幫助嘅。 嗯，嚇 點解原因佢出現呢啲可能精神上嘅疲勞咧？因為佢已經從來冇運動啊嘛，可能工作壓力好大啦。咁、嗯、啊，講到壓力嚟講咧，運動係真係可以幫我哋舒緩我哋緊張嘅壓力嘅。 係咁啊，亦都可以幫我哋嘅骨骼啦，同埋肌肉係強健。 冇错，咁啊呢个正正就系下一样要讲啦，骨骼同埋肌肉嘅健康啦。咁啊运动系强化我哋嘅肌肉同埋骨骼系统啦。咁啊肌肉同埋骨骼咧两个真系兄弟如手足，你啊要靠个肌肉同埋骨骼咧，我哋嘅骨头咧两样先可以产生个动作啦。咁所以呢一样嘢而家喺实证科学嚟讲，好肯定系对我哋譬如预防我哋嘅骨质疏松啦，咁系有帮助啦。咁啊第九样呢样最紧要啦，就系预防好多慢性嘅疾病，特别系。而家講緊係高血壓啦、糖尿病啦、二型嘅糖尿病啦，而家主要係講緊冠心病啦，譬如中風啊，呢啲全部嘅慢性疾病咧。我印象之中，世衛出過一個嘅文獻咧，就係起碼有30種嘅慢性疾病咧，係透過恆常運動咧，係可以幫佢預防嘅。 系咁，所以咧就運動咧係可以叫即係醫百病啊。 係啊，咁最後一樣咧，特別如果哥哥姐姐好多長者嘅朋友啦，有啲慢性嘅痛症啦，即係呢度痛下嗰個痛下，可能關節突然啊退化。咁咧，但係恆常運動同埋適量嘅運動啦，嗱、這、呢個就當然要係針對個別人士嘅問題啦。咁、譬如一啲特別嘅人士嗰、那個需要健康照顧嘅組群嘅朋友咧。運動咧係可以幫佢哋舒緩同埋改善佢嗰個痛症啦，咁呢個都喺文獻上高係得到一個好嘅支持。 嗯，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係咧新年嘅第一集咧，就講出咗呢個運動嘅好處，目的亦都希望咧大家你都係坐言起行，新嘅一年咧係俾自己一個新嘅希望，或者係我要達成係我健康嗰個嘅做法，就跟住我哋成日講嘅運動。可以去做踩下單車啊，或者游下水啊呢啲咁樣啦。 各類型嘅運動就係而家健康運動嘅定義咧，就係利用大組嘅肌肉有足夠嘅能量消耗，所以你喺屋企上網睇住啲片嚟做下啲家居運動都 OK 噶。 係啦，咁啊頭先咧就數出咗運動咧都有十大好處，但係其實點止十個啊？ 係咁又唔止。 不過就講一啲重點俾大家聽啫。 係啦，咁啊嗱，2021年嘅我哋第一集啦，咁啊希望大家係真係嚟緊呢年可以啟動。你的运动习惯和兴趣，在你的日记簿里面mark了那些时间，这些时间我是要做运动的啦。 是啊，几时开始都不紧要的，好过不开始。好，那麻烦雷博士，下个星期三再见，拜拜。 拜拜。 为什么生世间上此间许多爱为什么争斗不断，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难免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转反侧。 哋唔做运动就好多病痛噶啦，所以一定要多做运动啊！听日咧就会系林思维咧，就会讲下疫情下嘅健康饮食系列，抗疫新常态下港人饮食同埋运动习惯转变以及致癌风险嘅。听朝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去年11月下旬以来新低。本地个案占31宗，其中9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确诊。新增確診個案包括一名診所登記護士，他在兩間診所工作，分別位於旺角歐亞銀行大廈4 C 室和何文田廣場230室，相關診所要停業14日。舊世軍長康社區只能服務暨宿舍一名訓練員亦都確診。再多三座大廈要強制檢測，分別是屯門澤豐花園澤民樓、紅磡寶石戲院大廈 A 座，以及長沙灣寶熙苑榮熙閣。另外大約有40棟大廈強制檢測限期屆滿，發現16宗確診，部分是新出現個案的單位。當局亦都再發現5宗早前確診的輸入個案帶有英國出現的變種病毒。欧洲部分国家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不足，计划推迟为民众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先让更多人接种首剂疫苗。世卫上星期批准辉瑞和 BioNTech 疫苗的紧急应证，世卫疫苗咨询小组说，他们建议在接种首剂疫苗之后的21至28日之内接种第二剂，但在特殊情况下，疫苗供应受限的国家可以将接种第二剂的时间推迟几星期，以便将接种首剂疫苗的人数最大化。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作出决定，但承认目前缺乏有关推迟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打算前往英国苏格兰打高尔夫球，以避过出席今个月20号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说，不清楚特朗普计划，但因应疫情大流行，目前只是容许必要的旅游，有关规定亦都适用于特朗普，认为打高尔夫球不是必要目的。特朗普在苏格兰、艾尔郡和阿伯丁郡都拥有高尔夫球场，白宫至今未公布特朗普当日的行程。美国威斯康星州地方检察官决定不会起诉去年从后向非裔男子布莱克开枪的警员，只根据法律事实，不会有执法人员被起诉。案发在去年8月，布莱克在基诺沙市被警员从后连开7枪，虽然保住性命，但下半身瘫痪。案发之后，基诺沙市爆发多次抗议活动，威斯康星州司法部随即表示将会展开调查，预料检察官的决定将会引发新一轮抗议活动。基诺沙市市长和警察局长日前发表声明，指面对可能再次出现的示威，他们承诺尊重居民和平抗议的权利，同时警告执法部门时刻提防有人趁机搞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6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昨日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过去过半月以来的新低。 專家話反映聖誕新年假期未有明顯隱形傳播鏈，但暫時未可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呼籲市民繼續自律和忍耐。又話如果規管埋私人地方或者家庭聚會，執行上會有困難，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超過10年。